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 第104集。 我也去，东宝，这种时刻请让我陪在你身边。如果社里不让，我就再想办法。过境好像是有72个小时的免签，不确定，我买张到别国的机票好了啊。 行吧，别忘了告诉你爸你妈。 知道。沈西想想台湾看表，都快熄灯了。今晚就住这儿吧，床能挤两个人。夏九家有种强烈预感，自己回寝睡觉一定无法入眠，而明天开始还有一场硬仗要打，有沈西在会好一些，于是轻轻点头。 那麻烦了。 他懒得刷牙洗脸，叫拿盆出门的周之谷去隔壁336知会一声，便甩掉了拖鞋爬上沈西的床铺。另外两个室友原本应当嘲笑，但也感觉寝室空气有种微妙的不对劲，于是闭上嘴巴也出门去刷牙。沈西随后登登上铺，拉上被子将两人罩在下面，从夏九家身后紧紧搂住对方，声音低低沉沉，带着一股力量。懂，没事的啊，肯定没事的。我一向命好，等到那个海峡就能找回咱爸。真的，我17岁就遇到伴侣，特别命好。说这话时，啪的一声，宿舍熄灯，338寝室陷入一片黑暗。夏九家回应。他缩在沈西怀中，求遍天地神佛。他不信这些东西，此刻却是走投无路。一枪强大，打在空处，只能在绝望中尝试所谓的迷信。沈西怀抱的确温暖。夏九家蜷起双腿，用力缩成一团，尽自己一切努力把全身都窝在沈西怀里，一会儿睡一会儿醒，断断续续竟也歇了两个小时。等到凌晨三点，他叫沈西起床，两人赶到 CC 旅行，寻到刘总张总，各自胡乱做了一番自我介绍，马不停蹄地搭上了公司大巴。夏九家见许多游客询问质问，只觉得烦，与沈西坐在了大巴最后一排。目前责任不在 CC 旅行这边，俄罗斯的接待公司驾驶司机证件齐全，因此中国方面没有立即整顿，还在调查。事以后这个团有 20% 的旅客选择退掉，剩 80% 的旅客并不知道出事的是 CC 旅行。到6:40，离早自习还有大约半小时时，夏九家接到电话。杨树果十分着急。 夏九家，回来！你都现场守着救援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现在这通讯这么发达，在学校等也是一样的。你在现场还会添乱，叫旅行社分心照顾。而且这人生地不熟，万一……夏九家，你没成年，最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护自己，万一你爸没事你却有事儿。 杨树果的着急非常容易理解，上面一堆都是借口， 夏九家的爸爸现在还没找到，十有八九已经……那么对于孩子来说，历尽千辛万苦独自去俄罗斯，依旧收获绝望，与在学校等待有老师有同学，清醒知道无望是不一样的。何况如果捞上尸体叫孩子亲眼见到，那该是多么大的一个冲击啊。在海水中浸泡挣扎几十小时的唯一至亲的尸体，不是一个17岁的孩子所能接受的。而他再有七八个月便要高考了，老天哪！而若是先从老师家人口中委婉得知真相，再看到回国的经过处理的人，就好很多了。 谢谢杨老师，不过我得去登机了。 7:20飞机，提前半个小时登机，正好6:50。 夏九家， 杨树果声音尖利，夏九家直接关机。杨树果又打给沈西，想着劝回一个也好。 沈西，你回来，人家爸爸的事儿，你去有什么用啊？ 杨树果知道，夏九家与沈西就是第一第二，高考最热状元榜眼，这一去也不知多久。在高三冲刺这个关键时期，缺席个把个月非常影响成绩啊，回来再考甚至可能跌出前十。一个去也就算了，还两个都要去那个鬼地方，沈西也不管不顾。而且那种景象肯定仿佛地狱，两个孩子极有可能受到冲击，这样一来更加影响六月高考啊。结果杨树国只听到沈西回复， 有事会聊，要登机了。 沈西， 等叫年级主任再打电话，已经提示关机了。 CC 就在东北，到莫斯科有直飞的航班。夏九家与沈西一路到莫斯科，跟旅行团分别，与刘总张总转乘飞机到克拉斯诺达尔。刘总张总都有多次往返签证，只有他和沈西麻烦，他们没叫人接，而是自己租车直接赶到出事大巴坠海的桥。此时距离大巴坠海已过了24小时。今日天气很好，便于救援，四周树枝好像招贴画般一动不动。夏九家见到了魔鬼般的大桥，看着还未完工，然而已经通车，上面还有一些零散建筑材料。夏九家问几个穿着蓝色服装的搜救员具体情况，对方表示目前仍是六人失踪，昨天开始上面中间下面展开拉网搜索，空中有直升机，水面有船，海里有潜水员，昨夜大家连夜工作，可是太黑没有结果。 有失踪者家属在吗？ 还没有，据说是要办签证。 看来只有他自己想到冒充游客。此时海面风平浪静，然而夏九家总忍不住想， 就是你吗？壮若温顺，其实在想吞噬生灵。 他默默地在心里面念着爸爸爸爸，希望对方能够有所感应，知道自己已经来到这里。不论人类如何祈祷，时间都不停留，滴答滴答，貌似磨蹭，关键时刻方才显出冷酷无情。夏九家刚开始有着莫名乐观，好像自己出现在这儿，父亲便会出来找他。然而整整一个小时只有海浪滔天。等待非常容易显得时间缓慢，此时夏九家却觉得时间在飞一样，无论如何恳求都拖不住一秒。他忍不住想，一个小时白白过去，那是不是第二个小时第三个小时也会这样消失？某个时候忽然一看手表，惊觉已无希望。他也知道海上搜救这种事情转折都是在一瞬间，只有找到和没找到两种状态，他个人主观感觉时间长点时间短点都无所谓，一样反正总归在用那固定的终点救援。可是他不知道能怎么办，于是盲目希望时间能慢点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夏九家望着海面，忽然面无表情地开口， 沈西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前后吧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刻舟为人。 沈西一惊，有些愤怒，你瞎说什么呢？ 沈西，你要不 别瞎扯了好吗？你理宗287，我理宗283，信这些事儿？冬儿，我以后要探索宇宙，破解谜题，不要怪力乱神呐。 可是万一…… 冬儿，我只讲一句，就算是真，当然不可能是真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方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，不叫真的一辈子。 沈西，我…… 夏九家如梦初醒，晃晃脑袋，觉得刚才真是太傻了。沈西把夏九家拖进怀里抱了，又重新并肩而立，拉起夏九家的手，分开指缝紧紧地扣住，两人静静地继续等待。沈西知道这种时候不该多讲，难得的不聒噪，掌心触到熟悉的温度，焦虑莫名缓和了许多。夏九家发现，虽然一直觉得沈西来俄罗斯也没有多大用处，然而其实他还是需要沈西陪在身边的，做什么都好，不做任何事情也好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